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Dear friends, hello, how are you?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正，欢迎您再次和我跟 Scott 一起来学习自学英语。 Hello, listeners. Hello, my name is Scott. This is Teach Yourself English. We're here to help you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在本课中的前两节呢，我们学习了 have, has, do,does 等等的用法，比如我们可以说 How many legs do you have? 或者是 How many legs does she have? 同时呢，我们还这个进一步复习了 is 和 are 的用法，比如说 Whose arm is it? Whose legs are these? 那么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将进一步学习并且巩固 has 和 have 的用法。首先还是来学习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Tail. Tail. Wing. Wing. No. No. Run. Run. Swim. Swim. Eye. Eye.Think, think, fly, fly, well, well, of course, you, you, we, we. 在今天的单词中呢，我们将继续来学习一些有关动物的一些说法。比如我们在谈到这个小动物它的这个尾巴和翅膀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词 tail, T-A-I-L, tail, 尾巴。翅膀怎么说呢 ?wing, W-I-N-G, wing。翅膀当然是用来飞的了，飞就是 fly。F-L-Y, fly. 我们以前学过飞机这个词啊 plane. 那么我们说乘飞机飞行呢就是 fly in a plane. 好，一起再来看看人称的一些说法，比如我是 I, 你呢 ?You, Y-O-U, you. 我们 ,we, W-E,We. 在这里想请朋友们注意，这个我这个字啊，用的是大写字母 I 的形式。不管它出现在这个句首还是句子中间，永远要用大写形式 I. I, you, we. 我，你，我们。好，继续再来学习一些动词，比如我们说这个跑，能不能跑？这个跑呢叫 run, R-U-N, run. 游泳呢则是 swim, S-W-I-M, swim, swim. 再来学习另外一个动词，如果我们说我想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认为怎么怎么样，这时候呢要用 think, T-H-I-N-K, think. 啊，注意，这里又涉及到 th 的发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舌尖啊伸在啊上牙齿和下牙齿中间进行摩擦。Think, very good, 非常好。接下来再来学习另外几个说法，一个是不，没有。这样的说法呢，啊，朋友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是 no. Yes 是 ，no 是不，没有的意思。啊，还有一个要说的说法呢是 well, 非常好，就是 very well。有时候大家做的练习做的非常好，那么我就说 very well, very good, well. 最后我们要学习当然。怎么来表达 ？Of course, course, course. 再练一遍 ，Of course. Pattern drills. 在今天的句型点击里面呢，我们还是想从 talk about pictures 这一节中呢，来找出几个非常有用的句型。比如在我们以前呢，我们学过 has 和 have 的说法。比如说 ,the dog has four legs. 那么当我们提问的时候又该怎么来做呢？如果说这只狗它有腿吗？则要说 ,does a dog have legs? 我们用 does 放在这个句首 ,does a dog have legs?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问 ,does a dog have a tail? 它有没有尾巴呢？Does a dog have a tail? 好，如果要问这个狗它有多少条腿，则要说 How many legs does it have? Have 在我们上一课中呢，我们已经学过了，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请朋友们注意它的这个啊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如果说这只狗它有没有翅膀呢，我们则要问 Does a dog have wings? 如果说它没有翅膀，我们就要说 No, it doesn't. It has no wings. 如果肯定的回答呢，就要说 Yes, it does. 否定的回答是 No, it doesn't. It has no 什么什么 It has no wings. It has no legs. 等等。好，接下来呢啊，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型，就是 can 的用法。在上一课中啊，我们学到了，我们说 You can see Tom's ears, but you cannot see, 或者是 But you can't see Mary's ears. 我们再试着用 can 来做一些提问，狗能够跑吗？我们就要说 Can a dog run?做肯定回答则要说 Yes, it can. 那么做否定的回答呢，则要是 No, it can't. 不，它不能跑。当然了，你也可以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啊，嘴里加一些小的零碎，比如说啊 Can a dog swim? 狗能不能游泳啊？您回答可以说 I think it can.我想这个狗是能够游泳的吧。I think it can. 那么这个 I think 就是我想我认为怎么怎么样。I think it can. 甚至呢您还可以把这个句子更加长一些，可以说 I think it can swim very well. I think it can swim very well. 我想啊它能够游得非常非常的好。Very well 是用来修饰这个 swim 这个动作，也就是游泳的这个动作。I think it can swim very well. 当我们问比如说啊 Can a bird fly? 这个鸟能不能飞呢？有的朋友说这问题这叫什么问题啊，你的问题也太简单了。当然会飞了，鸟还能不会飞？那么这个当然啦什么什么，你就可以说 Of course, 试一下 Of course. 所以在我问 Can a bird fly? 你就可以回答说 Of course it can. 那么人能不能飞呢？ Can you fly? Can we fly? 啊，答案是 No, we can't. 我们没有翅膀 We have no wings. 我们没有翅膀 We can't fly, we can't, 我们不能够飞 but we can fly in a plane. But we can fly in a plane. 但是啊，我们可以坐飞机飞行。Fly in a plane. 我们在学习单词的时候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这个说法，就是乘飞机旅行。I can or we can fly in a plane.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来练习一下句型。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Does a fish have a tail? Yes, it does. Does a bird have wings? Yes, it does.How many wings does a bird have? It has two wings. Does it have four legs? No, it doesn't. It only has two legs.Does a fish have a tail? Yes, it does. Does a bird have wings? Yes, it does. How many wings does a bird have? It has two wings. Does it have four legs? No, it doesn't. It only has two leg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之前呢，让我们跟着 Scott 按着节奏把本课中的前两节课文一起来读一遍。 Here is a little girl. This is her head. This is her face.She has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This is her nose, and this is her mouth. Her lips are red. Her teeth are white.Here are her ears. These are her hands. These are her arms. These are her legs. Wow! She's a lovely girl. The boy is Tom.The girl is Mary. Tom is Mary's brother. Mary is Tom's sister. Tom's hair is short. Mary's hair is long. You can see Tom's ears.But you can't see Mary's ears. This is Mary's neck. These are her feet. These are Tom's arms. These are his legs. 在本课的学习中呢，也就是包括今天还有前几天我们学过的内容呢，主要是有这样一些内容。首先，朋友们要注意这个 is 和 are 的用法，在什么时候我们用 is， 在什么时候用 are。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个 has 和 have 是如何使用的。同时呢 ，have 和 there is 的区别，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讲过了。 当然了，在本课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用 can 后面加动词的原型，比如说 I can swim, he can swim, you can swim。 那么现在呢，该轮到我来考考你了。 Now you have a go。 我想给大家来播送两个声音，请朋友们注意听这个声音，然后呢回答我提出来的问题。 OK, the first sound, 第一个声音。What's this? 下面的问题， Does it have legs? How many legs does it have? Does it have wings? Can it swim? Can it run? Can it fly? 好，下面呢，请听第二个声音。我的问题是 What are these? Do they have tails? Do they have wings? Can they swim? Can they run? 怎么样，朋友们？您都做出来了吗？希望朋友们呢，把刚才的这些句子呢，啊，以及答案呢，能够写下来，能够写下多少就写下多少，然后随同您的作业呢，一块儿寄给我们。说到作业，好，一起来看一看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今天呢，我们结束了第五课的学习，那么呢，还是想请朋友们反复的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句型，也就是这个 have, has 等等这些词的用法。同时呢，啊，想请朋友们还是做这个看图说话，可以呢结对练习，当然啦，也可以自问自答。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结对学习，也就是有一个 partner， 我想请朋友们可以这样做，问的人呀可以看书，而回答的人呢一定要听，这个把书合上来听，认真听问的这个同志呢，他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做出相应的回答。在做完一组问题之后呢，啊，这个练习的双方可以交换一下角色，那么由刚才问问题的朋友们呢转为回答问题。大家可以看着我们课本上第29页和第31页的几幅图来问一些问题。因为在这一课中呢，我们主要学习了对人的描述，所以这第三个作业呢，我就想请朋友们描述一下人，比如说啊，描述自己的家人也好，描述自己也好，描述朋友也好，啊，我们说一说他的头发是什么样的，是长是短，啊，是什么颜色，那么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一般中国人的眼睛呢都是黑色的眼睛，如果您有老外朋友呢，可以说一下老外朋友他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颜色的眼睛呢？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说一下衣着等等等等。所以呢，想请朋友们呢，啊，尽量把这个描述人的小文章写下来，并且呢，能够寄到我们电台来。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Alright,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I'm afraid. Well, I'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listeners, here we are at the end of another less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and I'll see you next week. Bye-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Oh.